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滑稽戏，先请听滑稽戏《文明结婚》，杨华生、张乔农、笑嘻嘻、沈一乐、姚木霜、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老八结婚，铺张浪费，而且呢，风气已经哎。各种老老早早没客气的啊， 毕竟几十年没客气， 各种巴掌了，啥个用呼叫了啊。后来我有客气中结婚啊，这个名堂叫文明结婚， 哎，有个文明结婚， 那叫么叫文明的？其实结婚的仪式并不文明，应该还不文明的地方， 啊，看不到文明的地方， 哎，只有客气饮食虚伪的一套。所谓文明结婚更便当了，只要这个小姑娘面孔上的娇气， 哎， 叫面孔上的好看，等我一样的。 侬也是娇气里向去呀？ 啊，有两个欢喜口才，讲我这面孔有喜口。 呵呵， 这面孔只要长得娇气，小姑娘就一定欢喜，一欢喜不中来讲家的，讲好家的几根条丝嘛，马上就和文明结婚。 哎呀，这个小姑娘嘛没事没了啦， 哎，应该差不多。我再也不搞了条丝结婚了。说心里话善良的， 哪能啦？ 因为朋友多，帖子发的多了， 哦， 人情收的多，即使支出少，还好收入相低。接下来嘛好赚两 年，把你人生收下来好赚动的。 哎， 这个我在那做生意嘛， 哎，应该这生意差不多。文明结婚的礼物打扮嘛，同老八结婚完全两样。 哦，两样的。 这个礼物嘛有的租的， 哎， 出租。新娘子的礼物十八，纹身十八。从头上拔起拔到脚上下，身上穿个件衣裳啊。这些把个头子的 哦，头子的 戴个 戴住， 哎，上头嘛再要找一个紫罗锁当首饰， 侬这个不懂得要来讲好 啊， 没得新娘子头浪下套出紫罗锁当首饰， 那这些把个 是个兜锁，这个叫 哦兜锁， 哎， 兜锁啥个料子多了， 兜锁嘛。把这个紫罗锁当时倒是两种是差不多， 应该没两样。不过哎，我告诉新娘子要从紫罗锁当时做都说了，好处有个， 啥好处啊？ 好处有个呀，这个好不会把了门中盯了。 侬真的当一紫罗锁当时， 都说啊，都说，都说交关长， 哎，长来是， 长来秃了后头，要十几出长了， 哎，要秃黄金样子路了。 搿种早结婚男单穿是还马马虎虎，侬长穿不对了。侬跑了马路啊，出了路浪向，那么汽车了、地车了停下来等你走，那么只好让伊走，过子再开了，就是交通了呀。 哎喂，这是各种衣裳嘛，我也不到路浪去兜圈子不凉的呀。 哎，所以你不等呀，我一双鞋子了，不要穿高跟皮呀， 高跟皮呀， 30寸高，更交关高，高跟皮呀，80个， 明 式的高跟皮呀，侬想个能长的衣裳跑路已经不大地当了。再要是能搞30寸高跟皮啊，嘛新娘子样大高桥再过了那理工夫 啊，这走路道路非常蛮困难的， 不虽然困难了，新娘子也蛮高兴， 啥高兴？ 于是有安慰的， 啊，有安慰， 有安慰， 啥安慰啊？ 因为新官人送来一只金手皮， 再 要当场结婚的辰光掏了头巾里向， 有个 往手皮扣扣嘛，自家也安慰，有两只大个手皮上。像这个米盆都能走出来， 结婚，跟男家怕都在那家大了，家大的树皮送过来啊， 女同的无所谓。 哦， 有两个新姑娘穷没办法，树皮没白要的，没树皮还不等呀。 哎， 怎么没办法嘛，早起当一只人造精。 哦，假的， 套上去等样子在屋里屋，到后些农村帮我们两家就帮他们来打架打木 哈，这手上名堂呢。 有两个新姑娘没办法嘛，去夹，还有他去夹树皮， 有个。 好了，在心里想，新娘子蛮高兴。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讨酒去，新娘子不肯放， 吵着没办法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是啥名堂你分的、啊、 所以咯，这个是不等呀。 哎， 那么不要装病，经过你也不舒服哦。经过你个礼物叫大礼物，一头得后头上。 哎，一个大礼物，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撑死。 嗯， 经过你个撑死，特别个胸口都要绑硬，不必听的哟。大家哪个痛得嘞？直接把个这个医院里像当双胎放个砸高一样。 你倒是讲三个呗？ 哎，应该讲三 个 呗。 不，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棒棒硬的。 哎，新姑娘胸口的一块衬衫是棒棒硬的，虽然头前面像个领头啊，还是棒硬不轻。 哎，还是硬的。 你让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新姑娘稍微头型粗一点，干嘛没办法的，挪根领结。我进去，眼睛抽筋，抽的新姑娘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几日啊吃苦头没了啦。 伤心哦，头筋难的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他了。 嗯， 你这个是要动手哎？ 那么要动手哎了？ 头筋难他了。 嗯。哎，这个新郎哥啊。 哎，怎么样？ 哎，恭喜啊！ 我啥话？ 哎，我来助力啊。 哦，来。 要是干就是 干，哎， 哦哟，可是苦啥的，这么小周围阿来是个啦， 小周围来阿来是个， 这么小周围就走过 来了， 哎，新郎哥啊，什么东西啊？ 哦哟， 哎，那好呀，那好呀， 要跳出来的啦， 那不跳不得出来了，可是侬去得办了一个五客呀， 嗯， 假使新郎哥朋友都是几个人包围互动下，侬恭喜来，侬来不及了， 那么跳得快点 了，哦哟，新郎哥恭喜啊， 哦 哟，恭喜，哦哟，新郎哥， 哦， 这个也好玩人的哟。 阿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丫头撑伞出下来一看嘛，头巾也鼻起毛，两人起的。 哎呀， 搿老太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姑娘还有一样么子了，手里向拿一样么子啊， 拿啥么子？ 滴滴滚雨个，么子和个像杨凤露一样个， 呀，么杨凤露， 嗯， 手里向捧的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姑娘戴过些么？ 戴，这个帽子戴倒是从来没戴过。 这既然说戴么要一着啥，还是银色一套。 哎，倒是的确。 打扮这个新姑娘的人啊，再过像变戏法一样， 哎，魔术家一样。哎，到这个变戏法的朋友倒有四川的多啊。 没两样， 嗯， 跟你讲人家结婚， 嗯， 来唱堂会就是变戏法了。那么这个伊拉们农村都当新过年，哪天碰到你还结婚？ 哎呀，搿到伊拉农村， 这个新郎新娘大家苦恼，新过年没到，热天苦恼， 哎，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啦。 搿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么冷天苦恼， 哪能啦？ 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伊勿好穿啥个里衣裳，外头么纱么也是风凉凉的，手里么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四顶设备，新娘子伤心啊，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搭得暖热点个呀？ 不来瑞呀！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搭是米腰米裤结婚，搞米腰米裤外头抖抖缩啊， 搿是勿等呀？搿么手里向勿要弄搿种鲜花，弄暖热点个，或者弄到汤布子啊，也可以个呀。 侬再勿去弄夹炉了喂？没搿种新娘子个呀，伊摆是弄是鲜花。 嗯， 搞了新过年，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个，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发财的汽车， 嗯， 新过年可是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爹爹开汽车的，拿新娘子送得来的， 那没搞好人了，也是礼节个， 我礼节， 是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的伴人啊， 嗯， 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 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宾相、女宾相、大宾相、小宾相、前宾相、旁宾相， 不， 没前宾相的， 有的呀， 啥人家结婚辰光搓到前宾相过来的， 不是搓前宾相，这是宾相的男的男宾相， 嗯， 一姓狄呀，一门狄个狄。 那么要叫人提冰箱， 我新提哦， 哎， 提冰箱， 哎， 还有一个保冰箱， 保冰箱我晓得个送保叫保冰箱， 哎，能聪明，能聪明， 我有大冰箱小冰箱， 哎， 我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等级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冰箱，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数， 哎， 拎兜数，兜数哪么够了？ 嗯， 还有两个小冰箱嘛，箱包旁边撒呼。叫花洞， 对呀、啊， 还有两个大人专门服侍式的小冰箱， 搿为啥小冰箱还要服务呢？ 要服务的呀。 恁那关系啊，阿宽啊，还有眼路了，恁那可能不能去打仗啊。恁那阿宽关系啊，恁咋输了？咋输成博士啊？ 其 实家小的小妹妹是根本不好出来做事 情。哎，一般要搿样子用，是有啥办法？还有嘞呀，请来证婚人， 哎，证婚人，人家勿认得， 从来没上过的，新郎新娘勿认，大家认得。 搿么既然勿认得嘛，你哪能好来证婚人？ 托朋友亲戚还是老伴一起请得来。 那这个证婚人是啥人啦？ 我有名气个文人。 哦，文人。 其实是大流氓。专门靠证婚也好材料的。因为伊哪能样是个证婚材料的，证婚其实不要动的，这个证好婚不另外送一十亲家里去相依，送一怎样送个送么子？ 哦，得靠送相。 那有人一家一个子一年天要这个五六家人家证婚证， 你搿么家是送相依来不及吃的咯？ 不吃的呀？这第二关照不进去买脱的，想去买脱就是进站动的。 哦，人就要去买脱的。 哎，买脱。 这个就是在动的嘛了。 本来就在动的。 嗯。 新郎新娘两家的明明的家子啊，是一家人家送出来，为了交换色的还要虚伪一套， 大家调一调， 眼睛到那是要调一调， 其实才是男家送来的。 对呀、这个还不算嘞，还有嘞，新郎新娘在那结婚的辰光，跑没跑出来这个门，跟夜台么还要吃，这吃的夜台声音呢是天边一粒， 嗦哆哆哆。哆来西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 哆。 哎，这个是吹喇叭呀， 怎么吹得来哭出乌拉的了呢？ 那不没弄搞，今朝好人家了，结婚的人家多，我已经吃至六家人家了，搿搭已经第七家了，我是来吃不动了，没办法。 说， 搿么弄到底干部的呀？ 不说的呀。一个月能有几十天好人家了，人靠这个一个月要养两三个月还没命啊！ 可以打口的那个老哟， 不是啊，都看着是这个新娘子这个放吊子去了， 能不能？ 门口的保障是礼堂里结婚嘛，就一眼眼路两三个门面也不到，跑了家买门口是泼摩尼干啥一样的，保证不是准备为了当中还没保障了， 怎 么聊哭的？ 人家伤心， 可为啥子这个新娘子要跑得家买呢？ 后来你结果， 有一种人讲法蛮荒唐，说到一个小姑娘在里还要结婚时，爱人走下坟墓， 哎，这个真的被笑话。 有个中华门说法的，所以这个新娘子据说结婚的辰光非要跑到家去买，为慎重考虑啊，这个坟墓还要去不要去？ 这个辰光考虑还来得及啦， 哎， 也考虑啥呢？ 这个辰光为了考虑，所以那个种事体了，如果挪到现在来看，这种结婚礼式了，真科技是光火 是好笑， 结婚之际又不哪能呢？ 我又开始闹嘛嘞，婚礼舞必是大家所有人哗在涌上来， 那么啥去冲上来了？伊啊， 冲上来剁么子嘞？剁么剁纸花啊，往人家纸上剁上去啊。那么剁纸花啊，剁纸飞啊，剁花纸啊，剁花啊，有那个五沙剁么？就在那个胡椒啊、辣椒啊，分开再撒上去了。 喂喂喂喂喂，侬当新姑娘是伢子烂盘里是吧？ 啊，没得样样么子在上上去的， 你是伤心的，新郎新娘两家子白来把他一堆大块，新郎还跑得快了，新娘是真正不来个倒霉一样的，一头拐一头就是皮都跌开的了。 新娘是把高跟皮啊、裤子上来是一个兜锁是倒起来了，给你 本来多少钱么这么大许多的， 那么啥事体搿般你要多一么子呢？ 我话你结果，据说我伊拉心里很新郎新娘， 一十天 还是拿头名结婚。哎，我们送人情，当车子跑出来送人情，今朝么送了送了，吃嘛来吃了，你他妈报复一番，啪啪啪来了， 没这个事体的，不是俺闲话的这个 人，侬还要拿这个送女结婚的礼式，今朝来表演一番，不能看看了。 哦，这个文明结婚啊， 哎， 搿么你倒来不想想的？ 阿拉自己本身一切都准备好了。 哎，好的。 有新郎新娘，有证婚人，有指婚人，有介绍人，有男女宾相，一道来马上结婚一番。 干嘛 开始讲我是私密的？ 根本我是这个来宾。 哎呀，没啥， 好吧，没 啥。 哎， 干嘛婚礼开始？ 哎， 走呀！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冰箱 吧，啊，还没来了是吧？还没来了啊！ 哎，你自家来 啊。那么证婚人，啥子？ 生活人，生活人， 生活人哪 样？生活人都自家的 啊， 就是我自家。 是混蛋 那边 啊！我 家老人那边， 家老人你家老人啊？ 家老人 哎，就是我哎， 我们都家老人， 我们是家老人， 来来仔细一些， 来帮帮忙，领个领个。 男女宾家迎新郎新娘，这里。哎，男女宾家， 这个各位啊，这个我这个驾照的嘛是提起两斤，我本来零五两斤拉是拉上来的了，因为我根本到新过年新娘子的认得，因为我到新过年的衙门的朋友来去喜酒，那么两斤拉上来做驾照的，那么我现在既然是驾照的，我现在以驾照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驾照哎。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牌洋钿子啊，搿种老牌洋钿子哪里交关强，还生得到黑白上铺三种。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五千块金牛钱一只，一万两钿可以买到三只。今朝货色带来勿多，一塌个子就带来四大门了啊！要买趁早，来三年先买， 来两洋钿子。 现在是你都一旦叫我迎风你都现在的男子迎风是想到我屋上的去混，我上的老的去混，我想想叫我痛苦一年前嘛是确实防空一点压着灯火过之那么哪怕落头雨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关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迷天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羊皮地图差不多的，伊一搞跌了防空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得了像像乌人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就吃锁子。 家都不应该吃锁子的。 那么龙洞胡同不适应丫头们后闸。 啊。 那么你丫头让这套楼中错。 哦哟喂喂喂！ 那么 你要不要出门的话？ 最近今朝子我是来发讣文来。 啊哇！ 往今朝来要来。 爹爹李爱金姑啊 爹 咦原来的没你的房东呀 啊我不来了我来我来了大家叫我那么我只好搞两声那么大家在那搞这个新过年年纪高度哪能会得搞不赢这个哪咱不晓得你去请个最近我一到两岁请的你咱不答应因为你去请个两心不好咱必心的像老头子媳妇的必心一老子告诉你是必之心啊没人要的 自己负责 那么在礼包地上哪能会得结婚了呢讲起来要买上的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一趟到大光明看电影门口的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言之中对你笑一笑 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你笑一笑嘛你马上来说嘴角痒痒多看一看我看见这嘴角嘛再笑第二笑但是呢一看见再笑嘛你就马上电影票他是摸出来我一看底下还是钞票所以我带你笑第三笑 三笑 他说你的音乐还是三笑音乐 啊大哥哥两年说这个长八户了去下了 要不然长八户呀 像啥了 你好像死来后 我哪里要去下了 我去下不然嘛门下是不然 啊死来后地门中下来啊 那么你就放地方良心敲怪好那边看看你气没懂啊老子说一来头发四个斜的还或者四个大字的 真的像个小弟弟。一两天吃不好，样样么子在当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木灯架上啊，啊热水瓶啊，那么手刹、我个钱包、我个服装，伊通通来等我预备好了。一两天吃不好， 哎， 搿么伊侪等我预备好嘛，我也点侪预备好。 哎，搿侬点哎，预备点啥呢？预备啥么 呢？那我们点了手菜、手艺，那么殡仪馆我侪准备好了，公墓我侪看好。 哎呦， 就等于亡物了。 哎呦， 亡物了那才是你的命嘞！ 我浑身是瑕疵啊！哎，诸位啊。今朝小区大戏之前呀，承蒙诸位亲友一力捧场，鄙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出国子各路三五收入的人情遗钞么有250万，西装么有30顶，每一顶么大概现在卖出去么是3万这样，那么西服么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块块子嘛340万，万一花了30万，咱们造孽，一个铜币都不那个了。 哇！ 哎，拿来吃喜酒啥？你从花来想的什么？真是节制节省啊！ 哎呀， 我 呢， 哎，今朝个酒是嘛17桌，李小三嘛30万行的一桌，一块块子嘛用出580万。师傅相弟们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考这个一级把头才两个铜币，现在弄出来10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找诸位大家帮帮忙。哎，周先生，侬来一下再到位啊！哎，哎，那那那给大家起开，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啊，这个李爱卿警告了我，讲不想想了。我现在我应该低下我想的，对啊。进去了，那听到咚咚咚咚咚咚咚的有力。 云南大路高架上来。 那么好的，那么好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四敲。虽然我用的交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 咚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 哎呦，我吃得吃多了， 咋了？一人交关用银，我那玩意我 交的来，我那要过头噻， 过了不带地方去那嘟嘟嘟嘟嘟， 啊当然了， 嘟嘟有呢，我那个， 好，我要皮了， 欢迎我的老爷。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地九中位，我来了饭店里想做过账房，我想做做账房总便当就要收收账好了，对吧？ 哎，搿当然，这个做账房便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了？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我头一日上去做账房嘛，里向了喊着喊晚上出来， 吃到几点啊？ 呀，停了，呀，盐蛋壳会长，呀，一雕八， 几点？ 一七八八的叫一雕八。 哦，一七八八的叫一雕八， 蛋壳会长，一雕八， 呀，一条吧。 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得听出去。 呀，停了。呀，严蛋壳会长。呀，一条吧。 几天？ 一七不八的叫一条吧。 哦，一七不八的叫一条吧。 蛋壳会长，一条吧。呀，一条吧。 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得听出去。 侬听啥了？蛋壳会长一条吧。 我听是蛋壳会长一道奔， 一道奔。 我想从后头会有人了。 你不喊死我，要喊两两我呢？ 白要两两我， 一喊死我，肯定要多心了。 哎呀，这个我喊死我们，哪能会多心呢？ 原来这，原来我杨庄水上， 原 来汤米两两我， 还 是蛮好听。 我喊死我好了。 原来我杨庄水上，原来汤米死我。 要 是一块死物啊，弄出来！因为这个死的五十人，死他还死个， 哦哟，耳毛灵， 哎，耳毛灵灵的。 哎，这个海 浪 上蛮好听的。 原来这，原来草米本从有死了上站，原来了亲舅们两两看， 哦， 原来，原来了牛屎上往大地呀， 哦， 原来了小龙门的两看，原来了把谷米两两看们从有死了上站。这个是美的浪鼓， 哎呀，苏西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的， 哦，本地故事， 哎，招待周到。哦哟， 哦，是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多少贵？ 哎，还是呀。 这枪人生发财发的， 哎，是个。 上月不来的不？ 对。 这枪忙吗？再吃了的不？ 哎，吃够了。 哦， 你吃够我来着。 哦。哎呀。上月不请过来的不？ 是个。 来，林台上请坐呢。 是啥个林台上去？侬找我把位。 那林总到台子上请坐啊。 哎，好的，谁个？ 哎，到台子出来。 好，别请我。 开往十八二狗排上来过的啊。 哎，喂，侬要当我狗是吧？ 不是呢，告诉侬，一只狗跑上来过的。先生，今朝一家来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粗嘞啊？ 哎，你普通牛的那个。 老实在老实边，侬跟我来只圈子的啊？ 哦哟，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的侬兜圈子？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 啊？哎，好的，来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什么的，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我这边到海亮，海亮。 哎呦，罗里一代， 啥人来着？ 小蔡来的。 跟那我合啥？ 哎呦，罗里一代。 哦。 养死了两养，什么两天都浪在。养牛死亡的当牛是要改人生。养在了通江三块街道。 哦。 养了不包了江道的。养在了从头干了活。沿上通西风狗也在路把你们街道说来偷你了浪在。哎呦我长嘞。沿我对开路块头的一张。 哪里的路块头啊？ 哪里的路块头？ 对你手来谁哪能都快点了啊？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月正收的。沿对个路块头为长， 哎，几点？ 沿山谷林啊， 哎， 沿长龙水长， 几点？ 后来年高头为长， 收青少。 哦，去等放的。 要是一块子年高头只吃五分洋的啊？ 十九高头没吃，一高头去喂旁边小菜自个打来。 好，蛮好。 我有了后来， 哎， 沿后来个小弟弟为长， 那个弄不好的， 哎，去到六百五十万啊， 没个。有得干许多啊！ 伊拉十年没负起着等当副的， 有种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的 啊，本地官司。 我有这个扬州面的清真椒面 啊，扬州的个 专门吃炒椒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 先炒椒面个，后来牛肉面三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生草一个，后来包山羊一个，后来全家一个，三个回答，三个老，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嘎啪。 哎，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像木头捅出来那个。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个外有了。 哦，啥外有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司， 喂，先生，啊，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哎，先生请坐了。 啊，贤兰吃什么？ 这个， 哎， 那你 贤兰好久不来了，哎，好啊， 那 吃什么？ 那哪能声音响了？ 哎，我们精神好使这个样子的。贤兰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要的。 哦，随便，好，耶，三十火锅，二十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鲜着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了。 什么叫不要紧啊？不去了啊？ 不去了。 好，不要紧，你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这会长， 喂， 没有事不要走见了。 那三哥，喂，点点都稍微文静点好吧？ 文静点嘛，人不当官。 哦，人不外地。 哎，早得走到来了， 干净。这个你不是个爱文静。 我有王先生 还是啊， 哎，就要怪你家没来了、 哦。呀， 底下您身体好不啦？ 喂，好喂。 啊，您装逼了。 对呀、啊、对呀、啊。 修进卡一步。 好的对的。 我等卡了。 哎呀，你们是个连 的，对不对？ 好呀， 对 的。 哎，我是干的。 今天哪不来不啦？ 今早屋里向人谁来的？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一刷，我怎哪能不来嘞？ 是啊。没空呀。 我晓得个哦，你到别地方去了，忘记了。做你啦，我每年是个想弄啦，我夜到做梦做着弄过。 可是我想着呢， 我趁着我一眼良心都没了，今日的我还蹭蹭气，是不啦？ 我这种太爱病是吧？这用不着给啥个蹭蹭气了噻。 是呀，你三年都没来了。 那你要搞笑我的。 今天阿伯来不啦？ 再来个。 哦，那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 哎。 那么灯笼咋不忘点了？ 那么在啥弄看？这空气比较 啊，哎，空气不灵，我顶怕就要急了。 哦，可是讨厌啊，天天唱了， 哈，有数有数嘞。王先生， 哎， 那么今天我们来哪去吃吧？ 那么是十个人稍微秘密。 那么侬还是吃牛的，还是吃羊的？ 那么搿能样子？ 有种么欢喜吃牛不吃羊？ 哎， 有种么吃羊不吃牛？ 哎， 有种么羊不吃牛也不吃不？ 哎，别，我欢喜吃呢，那种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点一个。 花雕， 哎，好吧。 搿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吊嘞。 这个啥体上吊呢？ 上等花雕，叫上吊。 哎，搿大表情是上吊好的。 搿么随便你谁上吊？ 谁上吊？谁上吊？ 根本我等海里面 了，天龙等我再弄两只头上好了，好吧？ 头上好， 哎，好吧。 哦哟，王先生，头上好没嘞？ 哎， 两只头上好，我去打针嘞。 头上好，打针啊？ 哎， 根本那只侬说海王了，长粗了啥有吧？ 要命了，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了，还有海王游脱了，游掉了。 好的，侬姐姐侬不要当帮子，随便欧两样下去的，好吧？ 根本随便你买下去上吊。 哎，好的好的。 耶，来了，哎，西来是家头哟，上吊嘞。哎，来把鸡巴肚割一半嘞。哎，把鸡要给能装，要给到最外嘞。哎呀，来剥皮头烤肉大的呀！哎，再来三边炒的海瓜子搞一盆来。哎呀，来九一八不跟当初啊！哎，来忘记我了走走家里。哎，来趁此两盆啊！哎，来。我你老爷大爷，哎嘞，放在屋子家了，哎嘞，带我咋走？ 那个。 最后，请听独角戏《世界音乐会》，于荣康、谭义存等演出。这是1987年的录音。 来个什么讲他们？ 不来。 Today is Saturday. Good afternoon. 哦，这是英文。 小何苗子在那不动。因不得辛苦两边工，想得过来巴拉巴巴给那些态度话，哎，都没个什么拉米拉啥的。 这是法文。 好了，一个的小，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秋红看似烟雨，地写佳女，请各位最美登堂。谈笑真闲语，却不见秋香美在卷。时辰已到江开边，千影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便是何时好？秋香，我举口上前将他顶啊，不，今朝为露西清光。 要从容银子买点点，最后一步要找得钱。相对没妇女，岂不要归房寂寞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姐姐好容易，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真面。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是冰霜，人与人与多饥渴，夫妻无罪无希望，无希望。万顷月亮，不能怪相夫要外马伯娘，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而夫妻妹多爹多，只有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月老祝我说愿上，相依今日做病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配愿啊。 最后请听 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